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326集，龙夫人。何玉和余不悔在加油站的超市里嘀咕半天，东西一样没买。生意员看他们的表情已经有点不耐烦了。那头龙神也把电话打到了何玉的手机上，毫不意外是说车要开了，让两人赶紧回去。于是他们俩连一包薯片都没有买，顶着收银员几乎在两人背上烧出一个洞的目光，走出超市回到车上。龙神依旧坐在座位上闭目养神，不知道是不是何玉的错觉，他总觉得对方的脸色似乎比之前还要更白一些。车继续往前开，这是西北分局派出来的专车，除了一名开车的老师傅之外，只有他们三个人。车的性能不错，但路况不太好，随着海拔越来越高，外面的景物也在渐变，他们看得多了早就失去了兴趣。何玉更感兴趣的是龙生跟冬至的八卦，起初他没敢问，但忍了十几分钟，屁股跟针扎似的坐立不安，终于忍不住扭头问道： 那个老大，我有件事想问你。 龙深连眼睛都没睁开，也不知道是睡着了没有。而前座余不悔虽然没有回头，但耳朵已经明显竖起来了。何玉也没指望着龙深主动问他有什么事儿，就继续道： 你觉得我下次见到冬至是叫他龙夫人好，还是叫他傅局的老公好啊？ 余不悔在前面咳得惊天动地，龙深却只是懒懒地掀了一下眼皮： 随你。哦， 这态度，这架势，那就是默认我的话了。我老大这态度应该是不怕别人知道。 老大，你别怪我多嘴八卦啊，主要是太意外了，但是这怎么说都是好事啊。我跟看超生之前还总担心你嫁不是这个找不到一个知心人，你现在好了，徒弟老婆全都解决了，一举两得，两全其美。作为二族的代表，我代表其他人对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趁着龙深还没有让他闭嘴之前，何玉赶紧接着打听： 哎，我说你们俩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是小冬至追的你，还是你追的他呀？ 龙深终于睁开眼看他，何玉反射性地弹到座位的另一边，捂住嘴巴装小可怜。 这胆量！ 余不悔鄙夷地看了他一眼，选择亲自出马。 师兄，我们没有那些俗见，是真为你感到高兴。 龙深的脸色终于微微柔和下来，随着被轻轻放下的是何玉一颗忐忑不安、生怕挨揍的小心脏。 谢谢你们。 听见龙深这一句话，何玉内心的八卦之火又开始熊熊燃烧了。 老大，我猜是小冬至先追的你吧，不过你怎么这么快就答应了？总不会是被感动了吧？那之前李寒人对你其实也是一片真心，锲而不舍。那 丢下去 啊， 再废话就把你从这里丢下去，自己走路去昆仑。 我这 老大怎么这样啊？哼， 活该。 两人对视一眼，余不悔虽然也好奇，但问八卦是要讲究时间、地点、战略、说话技巧的，像何玉这样空有八卦之心却简单粗暴的询问方式，肯定问不出什么来。车内因为龙深的一句话终于再度安静下来，但何玉装鹌鹑装了三秒就破功了，他不敢再问龙深，又实在是按捺不住，就拿起手机开始顺着通讯录一个个给二组的人发信息。头一个是发给看超生： 你知道吗，老大跟冬至在一起了。 然后是柳四：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消息，老大跟冬至谈恋爱了。 最后是钟于一： 哎，老钟，老钟，冬至以后就是咱们的副局长夫人了。 看超生没有被要求前往昆仑山，毕竟总局还是需要有人留守的。他此时正在京城，是以最先收到消息。变成大黄猫的看超生正懒洋洋地趴在何玉的办公桌上，尾巴一甩一甩，逗着在桌下想要蹦起来抓他尾巴的白猫。消息跳出来的时候，大黄猫正在组队打游戏，他只分出了 0.01 秒的注意力看了一眼消息，觉得跟正事无关，又不知道何玉在说什么，就直接归为垃圾消息，没再搭理了。何玉也是在把消息发出去之后才想到了一个问题，看潮生今年500岁，对人类而言已经算是神仙了，但对妖怪而言，500岁只能算刚懂事儿。看潮生那个猩猩别说懂事儿了，简直是幼稚中的战斗机，这种事情告诉他完全是个错误，对方十有八九正在沉迷游戏无法自拔，绝对不可能跟何玉讨论的。至于终于一这家伙，反射弧实在太长了，明天才反应过来也不出奇。除了这两个人之外，二组里稍微正常一点的人就是柳四了，但他现在正跟冬至在归程的船上，信号不好，未必能第一时间回复。但何玉已经被满腔的八卦之火烧得欲罢不能，恨不能找个志同道合的人讨论800回合，但不熟的人聊起来也没意思。远在昆仑山的那些人现在想必是焦头烂额，也不能去骚扰。想了想，何玉只好憋屈地把信息发给了同车的余不悔。 我到现在还觉得像是在做梦呢。 感觉出来了，你的屁股一直在后面扭来扭去，跟做了真似的。师兄没踢你下车，完全是慈悲为怀。 去你的！ 何玉偷偷看了龙身一眼，后者依旧闭着眼睛，没有任何异样，似乎也没发觉何玉已经把自己的八卦发送一圈出去了。何玉暗暗松了一口气，继续给余不悔发消息。 老大那种人别说谈恋爱了，连玩游戏那点业余爱好还是为了在游戏里抓我们出来干活才买了个号。你能想象他对着一个人，哦，尤其还是一个男人，含情脉脉的样子吗？哎呦，我觉得自己的鸡皮疙瘩快要掉到满地了。 你一个大男人为什么对你老大谈恋爱这种私事这么感兴趣？ 哎，你刚才故作不经意跟我说，不就是为了让我跟老大打听？别以为我没有看穿你的险恶用心啊。 虽然我也感兴趣，但没有你这么兴奋啊。啊，我不用回头都能感觉到你浑身上下都写着我想让全天下都知道龙身谈恋爱了，你小心被师兄骂。 嘿，我这 你们一前一后的坐着，有什么话不能直说，还要发短信。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